是错。

间带我们往前飞，人生好像命运转盘，梦想会被我们点亮，看见满天星光。 要我等多久？把一生给你够不够？背离了冥冥中的所有，离乱中日月依旧。 告诉我你要去多久？一生的你够不够？聚散了征程，一世深秋，吹落山风，叹千秋梦。 前世天注定，被雨洗，风雨里奔波着，如今已沧桑的你，那去了的、断了的、碎了的，何止是一个儿女情？ 生命的传说里，因为你一点的如此的美丽，就让我知道，他知道，天知道，地知道你的心，让我再次看到你，在古老的梦，落满山黄花照如影彩衣，我再次看到你，在爱的故事一阵阵烟波，你往哪里 去？前世天注定，被雨洗，风雨里奔波着，如今已沧桑的你，那去了的、断了的、碎了的，何止是一个儿女情？所以生命的传说里，因为你一点的如此的美丽，就让我知道，他知道，天知道，地知道你的心。 你往哪里去？

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，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。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这是陈小霞词曲作品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朋友》，收录在齐秦86年发行的专辑《出没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呢，是其他同名歌曲当中还算比较优秀的一首歌了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很火的歌，来自于苏运莹的《野子》，是她在《中国好歌曲》第二季当中带来的一首原创作品。 风越狠，我心越淡，宛如一丝尘土，随风自由的在狂舞。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，我会变成巨人，踏着力气踩着梦。怎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淡，犹如一丝小沙，随风轻飘的在狂舞。我要深埋心头上明志，却有种小的勇气，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。吹呀吹呀，我的骄傲放纵，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，任风吹任它乱，会不灭是我尽头的真。吹呀吹呀，我只叫我害怕，我吹呀吹呀，无所谓扰乱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。 追呀追呀，我只叫我害怕，我追呀追呀，无所谓扰乱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。 踏着力气踩着梦。 像一些校园歌唱比赛啊，都会有人来拿这首歌来演唱。个人感觉这应该是第二季好歌曲当中最出彩的一首歌曲了。而目前来说，各种版本的翻唱可能会有人觉得没有原唱那种浑然天成的野气，我想很多人喜欢这首歌也是被这股子野性给打动了吧。那如果原唱的时候国语注重演唱技巧，可能反而会破坏了它的美感了。所以你心目当中的哪一个版本的这一首野字会更好听呢？继续来听一首很温文尔雅的歌，满文军望乡。 思乡愁，多少回朝夕晨暮思念着你哟，轻轻河水是我流淌的泪。窗外明月光映照我脸庞，月知故乡亲人是否安康，捧一盏香酒伴着你哟，无论我身在他乡与远方。给你我的喜悲，不知为那山与水，分不清是梦与醒，忘不掉是你身影。穿过岁月春与秋，尝尽世间爱与愁，何故此时别你与拥有。给你我的喜悲，不知为那山与水，分不清是梦与醒，忘不掉是你身影。穿过岁月春与秋，尝尽世间爱与愁，何故此时别你与相遇远方。给你我的喜悲，不知为那山与水，分不清是梦与醒，忘不掉是你身影。穿过岁月春与秋，尝尽世间爱与愁，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。是梦与醒，忘不掉是你身影。穿过岁月春与秋，尝尽世间爱与愁，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。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。 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；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；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回家。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五月风暴，理会全城。四月二十九至五月一日，盛通郊区广场陪您过五一。关注盛通郊区二维码，免费领取手机自拍杆，实付满3000即得精美礼品，满1000有机会参加抽奖，现金2017元，嘉定大奖32寸电视、洗衣机等好礼，更有慕斯、芝华士等20家家居品牌爆款，优惠享不停。地址：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-9998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五一盛大开幕， 亲子互动、探秘恐龙山、自驾畅游、穿越动物王国，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爸妈，咱们出发吧！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4月29号，国盛电器五一大型促销盛大启动，一次购物7次抽奖，更有金条等你拿。到店即有礼品相送，全程比价，贵就双倍赔。详询400-110-1518。 带着十里春风，满眼桃花，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，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。四月，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。今天是4月25号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又会美极丽莎，你的照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哈，你在南我在北，我没事吃麦当劳加奶特一袋哈，小眼睛大美食，你不知道你迷到了多少女孩，周杰伦，你的音乐太独特到自成一派。 Hello， 最近好吧，周杰伦，哼哼哼，一场是双截棍，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。 China Asia Lions War。 Hello， 最近好吗？周杰伦，借着西风就能破东风，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？ 难得你装的无厘无厘眼，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，要怪他们都说你是天才周杰伦，中国外国姑娘听他神话传说，尤其运动科技创意天马行空周杰伦，你也打过泡泡泡泡，但是所有都会被你心中原来知道，所以周杰伦，人们都在你为什么会这样想起我，对你一直喜欢忘记听到周杰伦。 短短戏又会美起的伤，你的压力来自内心还是失败哈，你在哪我在北，音乐是你我的自爱无法取代哈，上眼睛大明星，虽然你得到好多人哭了出卖，周杰伦，你是否也有难言的无奈对。 Hello， 最近好吧，周杰伦，哼哼哼，一场是双截棍，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。 China Asia Lions War。 最近好吗？周杰伦，借着西风就能破东风，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？ 难得你装的无厘无厘眼， 你还为了飘飘飘动一动，我听到风笑正在向往梦想舞台。周杰伦，你真的无所谓，让我的世界无限喜爱，希望有天你能听到周杰伦。如果有天我们能够相遇后台，我一定会面对正面说出你好。周杰伦，我们都要继续努力，继续奋斗，继续停下，总要渴望成为好的周杰伦。中国外国姑娘，天堂神话传说，游戏运动科技创意天马。 也会没去点伤。你的唱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，哈，你在那我在北，我们是去麦当劳找男朋友的，哈，小眼睛大美食。你不知道你遇到了多少女孩，周杰伦，周杰伦。 安又琪的你好周杰伦，她是在2004年参加了首届的超级女声之后荣获了冠军，另外还发行了个人专辑。其实这首歌一出来，我们就会不假思索地定成了主打，这也许是最快的定专辑主打歌的速度。用一个问号一个俗套，想要用落入俗套来打破常规也许不能实现，像一部电影名字一样，欲望的隐晦目的。所以呀，只是简单地用主打歌对周杰伦这个名字的主人问了好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宥嘉另一个自己。 去找你我背你找到，我神奇我的梦当成坐标，去到与你前来拥抱，不同的面孔但同步心跳，同一套细胞。 自己，这是小雨诗人城林宥嘉及那一首慢一点之后的再度合作。虽然没有慢一点那首歌那样的深刻的主题，但是却写出了两位年龄相仿的青年人惺惺相惜的知音的感情吧。当然也写出了很多歌迷把林宥嘉当成另一个自己的心声了。接下来来听到的是刘若英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用沉默埋葬了过去，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原来你也在这里。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，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原来你也在这里。

五一买车去哪里？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，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五重惊喜礼遇，即享免息购车、现金优惠、精品礼包、免费保养、置换补贴。详询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，8030-8588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中国新闻网消息，北京大兴乡村美食节开幕。在4月21号，为期3天的第5届大兴乡村美食节在北京青云店镇绿德金生态园开幕。他们将以特色小吃大赛、乡村赶大集、美食热线服务等内容吸引市民参与，以促进郊区旅游，振兴当地绿色产业。北京日报消息，年内本市享受政策性津贴、补贴、救助或优待的民政对象将免费领取北京通民政一卡通。民政一卡通分为民政优待卡和民政普通卡两种，其中持民政优待卡可免费乘坐公交地铁，向以下四类人员发放，包括京籍残疾军人、京籍伤残人民警察、京籍军队离休干部、京籍见义勇为人员。民政普通卡则面向不享受社会优待政策的其他类民政对象发放。目前正通过后台信息系统升级，将民政一卡通和养老助残卡衔接整合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按照持卡人具体情况为其办理最合适使用的卡片，保证其持有一卡即可完成资金发放和优待享受等便利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什么问题？我只希望每天跟你。

放开你的手，此刻可否停留？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，今夜怎能就此罢休？ 我的感受与你相同，不愿陪月儿伴花落， 对你的心有星辰来为证，爱如风雨翻涌， 再次深情相拥，时间这一刻停留， 千万不要开口再对我说，爱情只为今夜不走。 既然相信会有思念的忧，就让你我两常伴左右。 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？于灯火阑珊处，你是否也怀有一颗